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嗨，你的锅铲》，作者应亮，第52集。 您先过来。 迟志涵还是坐在楼梯这边，隐约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为了能精准地把一天发生的事情用邮件告诉赵医生，他最近点满了分析总结的技能点，再加上赵医生经常对他说的内容事无巨细的分析解释，耳濡目染，他发现自己莫名其妙的情商变高了。但是情商变高不代表脸皮变厚，他迟志涵过完年也只有25岁，17、18岁的时候，因为家里有钱，他的生活大部分都在被朋友宠着捧着中度过。稍微大一点，懂事了，开窍了，爸爸就去世了，他的生活里只剩下了赚钱。迟志涵并不了解男女情爱，甚至看言情小说也喜欢挑那些简单粗暴的，不喜欢看细腻缓慢。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用言语来表达刚才的发现，只能屏息等着齐成慢吞吞地走过来，脸上还带着不安和小心翼翼。齐成仍然在担心刚才突然的脾气和说出口的话，所以情绪不高，眼底有薄薄的一层灰色的雾。 你先坐下。 迟志涵仰头看他，又下了一条指令，脸不知道为什么慢慢红了起来。齐成顿了一下才坐了下来，刚才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些让他情绪起伏的事，所以坐下之后开始不自在，紧接着让他更不自在的事情发生了。迟志涵咬着牙，用很不自然的表情跨坐到他的腿上，双手搂住他的脖子瞪着他。 报警。 他的语气变得不稳，脸也变得更红。齐成先下意识地抱紧，然后目瞪口呆地看着迟志涵居然又往前挪了一点。再怎么齐成也是男人，哪怕吃了抗抑郁的药，他也仍然是个四肢健全的男人，所以他十分清楚迟志涵现在跨坐在了什么位置，不可置信地低头看着迟志涵红得几乎快要滴出血来的脸。 不要看。 迟志涵快要爆炸了，他在这样的姿势上面纠结了几秒钟，想了一下接下来的表达应该用言语还是应该用肢体，最终仍然选择了肢体。因为已经快要害羞的说不出话了，所以迟志涵搂紧了，把头埋在齐成怀里，闭着眼睛蹭了一下。齐成震了一下，浑身僵直。迟志涵咬咬牙，心里骂了一句脏话，抱着豁出去的心情，拽着齐成的手直接放到了自己的胸前，然后又蹭了一下。这回身下的这位木头终于有了反应，倒吸一口气，下意识地想要推开他，又害怕他摔下去跟上次一样撞到头，手忙脚乱地拉住。只是放在他胸前的手像是被烫到一样立刻缩了回去，反应却是真实出现了，哪怕吃了药。迟志涵能听到他的喘息声，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发现他的脸看起来跟自己一样红，他们两个人都快要脑溢血。 你 高度紧张的齐成当然发现迟志涵正在偷看自己，脑袋嗡嗡作响，全身汗毛都开始直立，已经没有胆子再低头，手跟被灼烧了一样，却不是之前灼烧的幻觉，而是因为刚才的触感，柔软的又带着弹性的触感，快要流鼻血了。 你闭嘴。 迟志涵正骑虎难下，他终于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刚才的猜想，却后知后觉地发现他有些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继续这样抱着 他们两个会原地爆炸。可是如果退开，他实在没脸面对面地继续这个话题。就这样吧，被自己顾前不顾后的智商打败，迟志涵叹息了一声，继续把头埋到启程怀里。看不到比较容易说出口。 我们两个有点不一样了。 迟志涵开口的第一句话成功让即将流鼻血的启程停下了手里想把他推出去的动作。 就是以前哪怕睡一张床都没事，现在睡一张床一定会出事的那种不一样。 迟志涵说完后咬着牙，觉得自己的脸皮终于到了极限，闭着眼睛放弃。 妈的，反正就是这样，听不懂就算了。 齐成听懂了，也因为他那句妈的弄得嘴角上扬的角度越来越高，胸腔震动了一下，怀里的女人感觉到了，气势汹汹的抬头瞪眼。 或者是你还笑？ 他真的一生气就飙脏话。齐成红着脸笑了出来，把迟志涵重新搂回去。他想过自己最近不对劲的原因，其实也想过是因为这个，但是马上因为自己不配这样的罪恶感强行压了下去。他觉得太快了，互相喜欢对他来说已经是天大的恩赐，现在他居然还想深入，所以开始患得患失，所以开始因为迟志涵一点点的情绪起伏变得没有安全感，之前强撑着的从容都不见了。他知道自己变得越来越狼狈。他理想状态里的计划是万一真的有那么一天他能够痊愈，他想很正式地对怀里的女人说那三个字，因为在他看来那三个字包含的承诺和背后的责任自己暂时负担不起，但是理智这一次仍然跑不过感情。而且万万没想到怀里的人居然和自己一样，更加万万没想到他居然想得到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你那些小说全部都得没收。 齐成声音有点哑，笑意却开始隐藏不住。 不许再看了。 这都学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再等等我好吗？我答应过你试试的，我会尽力。 最终他还是做了承诺，感情又一次凌驾在了理智之上。浅色眼瞳里的感动已经满意，幸福这种对他来说过于奢侈的感受居然一点点的有了真实的触感。只是因为怀里面的人现在因为害羞仍然没办法抬头的人，这女孩得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做出刚才的举动。她真的努力主动了很多次，下一次应该是她启程了。她是男人，不管是不是生病，总是应该要有男人该有的担当。齐成发病之前只能勉强算是一个生活态度积极的人，准确来说有点懒，家务是肯定不可能做的，读书的时候也从来不预习复习，做完当天的作业后更是连一个字都不肯多写。所以现在看着迟志涵得意洋洋递过来的计划表，整个人都散发着我不愿意的气场。 你照着计划表上的日程安排做，我就放你回画室。 迟志涵开始威逼利诱，那天之后的气氛太过暧昧，迟志涵忙着害羞忙着降温，对于画室里的危险物品蛮横的直接用了命令的口吻。他让齐成把画架搬下来在楼下画画，横竖房间大成这样，他一个人在角落画画根本不会有人打扰。齐成当时正忙着傻笑，等反应过来画架和工具都已经被他自己搬了下来。算一算他已经有三天没有上过楼了，虽然他至今也没猜透迟志涵不允许他进画室的原因。 我起不来， 从计划的第一行开始，齐成就开始排斥，让他在早上9点起床和不进画室这两者之间选择，他其实应该会选择不进画室。迟志涵嘴里叼着鱿鱼丝，说话含含糊糊的。 晚上早点睡就能起来了。 晚上我也睡不着。 11点上床这种事情，除了生病必须得躺着，他应该只有在读书的时候做过。 嗯，我抱着你睡。 迟志涵手里正在打发鸡蛋面糊，吃完一条鱿鱼丝之后，两手都没有空，只能歪头示意齐成投喂。 啊！ 齐成放下计划表，撕了一条放到他嘴里，眉心微微皱着。 不要叼着吃。 叼着这东西，口齿不清却豪迈地说要抱着他睡，这种气氛真的太不浪漫了。结果这位破坏气氛的女人这时候倒是空出了一只手，沾了点面糊点了一下齐成的鼻子，笑嘻嘻地抿着梨窝，用下巴指了指牛奶罐。 嗯，帮我开牛奶。 齐成打开牛奶罐，在迟志涵的示意下倒了100毫升，在让他帮忙加糖的时候小心翼翼地只愿意加一半。 我不想要太甜。 我已经减量了，加一半会发不起来。 迟志涵瞪着齐成，接着很无语地看着他委委屈屈地倒入剩下的白砂糖，鼻尖上的白色面糊一闪一闪的。在吃上面，齐成真的很烦。齐成昨天晚上在迟志涵的微博上面翻到了以前某一天录制的无油脆皮老式蛋糕视频，今天一睁眼就说要吃。想想自己一直在干着拿人家工资吃人家豆腐这样事情的迟志涵，心很虚地答应了。但是齐成一直在边上纠结着面粉不要多，喜欢喝牛奶不要太甜，这样皮会不会不脆的话，好烦，真的很想把齐成丢到烤箱里烤。那位很烦的人安静了几秒钟，又找到了新的问题。 为什么一定要照着计划表？ 因为资料上说，规律的生活作息有利于治疗抑郁症。 迟志涵抬头提醒齐成， 你后天就要开始减药啦。 搅拌机搅拌面糊的时候会四处溅开，迟志涵怕弄到地上，所以打开搅拌机后就开始专心干活，留下齐成一个人站在边上低着头研究那张计划表。工作画画时间只定了4个小时，肯定是不够的。齐成皱皱眉头，早上起床后下一个日程就是1个半小时的锻炼时间，虽然最近体力慢慢恢复，已经重新开始慢跑，但是1个半小时好久。齐成又皱皱眉，中午还要午睡，而且11点睡就没有了夜宵，哪儿哪儿都不满意，眉头皱得死紧，又找不到不照着做的理由，于是他决定就这样拿着计划表站在这里。沉默的抗议向来是他齐成最拿手的，可是迟志涵也是真的好忙。 本集结束了，喜欢就订阅分享吧，我们下集见。